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十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信。信里指出，在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68周年的纪念日之际，祖国的科技人员进行了核弹头试爆，其铃声给了那些执意否定我国战略定位、严重威胁国家和民族尊严和生存权的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追随势力以狠狠的打击，还大大显示了我国军民和全体朝鲜同胞若有敌人胆敢侵犯我国，就有迎击进犯之敌、彻底消灭敌人的超强硬意志。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要坚信，只要有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就一定会有白头山统一强国的黎明来临，这一点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组织，为祖国的统一和祖国母亲的繁荣富强做出有特色的贡献。信里表示祝愿金正恩元帅身体健康。